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啊，欢迎大家翻到嚟咧，浩浩汤汤呢个节目。咁啊，今晚我同 Jeffy 咧就喺度咧，继续同大家讲心嘅奥秘吓。头先 Jeffy 咧就问咗一个问题嘅，咁我就未有好好回答佢咧。其实就系一个所谓同 nature or nurture 就系所谓叫造化，因为教化系有少少关系嘅吓。嗱、造化咧就即系天生嘅，教化咧就即系后天嘅吓，即系嗰个培育啦。咁後天呢，其實我哋亦都叫社會化過程啦，叫 socialization 啦，係咪？咁當然呢個最先就由你個家庭開始啦，由你爸阿爸媽開始啊，同埋身邊啊兄弟姊妹啊，或者係祖父母啊咁樣，然後跟住啊啲親戚啊朋友咁樣。咁其實人呢，個個人都經過呢個社會化嘅過程嘅。咁但係社會化之後嗰個結果呢，就個個人唔同嘅。有啲人呢，佢天生出嚟呢，佢真係特立即係獨立特行嘅。咁樣呢，佢就係、是、我行我數嘅、即係話就算你點樣講呢，原來我自己心入面有把尺㗎喇、我都係勉強做出嚟俾你睇下㗎啫、不過其實我心底入面呢，我就另一種諗法、但有啲人就唔係㗎，有啲人呢就真係就好似舊嗰啲黏土咁樣，係咪、你鍾意搓圓，你鍾意撳扁，係咪？咁佢原來佢就完全係跟足你個 socialization 嘅。我識得有啲朋友真係㗎、即係佢係做家庭主婦嘅，賢妻良母嘅。咁、你同佢傾偈，你覺得佢真係完全係跟足曬中國傳統，即係嗰啲賢良淑德嘅婦女嗰個規範呢。咁佢已經內化咗啦 ，internalize 咗啦。佢覺得呢啲係天經地義嘅，係咪？再正常不過㗎咁樣。但有啲就唔係嘅，佢咧做出嚟做戲嘅啫咁。咁所以咧，其實真係千差萬別。即係好多人呢個造化與教化呢個問題。好啦，咁但係呢，其實你每一個人呢，如果講到具體呢，喺每一個階段啊，遇到每一件事呢，你都有一個決定，有一個取捨嘅，即係我做與唔做啊。譬如我呢樣嘢，我明明可以講大話，但講大話可能對我係有利嘅，但你覺得誠實係一種美德、我情願呢，可能我即係對我有啲害嘅呢，但我都要誠實咁樣。咁呢，其實你話每一個人嘅呢個道德抉擇呢、其實係有時自己都未知嘅，甚至可以咁講啊，自己未去到嗰個關口呢，自己都未知。咁呢個呢，當然就係牽涉到呢，一陣間我會講到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即係 Jeffy 好有興趣，就係自由意志嗰個問題啊，即係 free will 嗰個問題啦，係咪？咁但係呢、其實我覺得有造化嗰部分啦，即係先天你嘅性格嗰部分，你嘅性格啊，你嘅性格好衝動嘅，好暴躁嘅，但係你因為教化呢，你約束咗佢 嚇， 你樣嘢咧就唔好咁衝動，係嘛？唔好咁暴躁。咁但係咧，你係可以控制到。但係有啲人可能天生就已經係非常之溫文爾雅嘅，係嘛？即係根本你點樣激佢都激佢唔嬲嘅，亦都係有噶嘛。嚇，佢唔需要點努力，佢已經係好咩噶啦嚇，即係唔會發脾氣咁樣。咁所以係即係千差萬別。咁但係咧，我就係想講嘅咧，你呢、這個孔夫子。又係講一句說話啦，你知我儒家分子嚟啦，我都講過好多次啦。我覺得都佢嗰幾句說話呢都好有智慧，都包含㗎啦。嗱，第一就叫做克己復禮為仁。其實佢好大程度上就係己，即係其實弗洛伊德都係咁上下㗎。弗洛伊德有講嘛，我哋最原始嘅有個叫原我，就係、是、ID 啦 ，it 嚇、就係呢我哋嘅食肉啊！我哋即係要食嘢啦，肚餓要食嘢㗎啦，係咪？甚至唔理後果啊，肚餓人我都食啦，咁樣樣係咪？然之後就係你嘅性欲，係咪？你係要呢個繁衍延續後代咁樣。咁所以呢，即係你所有嘅飲食男女啦，所謂呢人之大欲呢，呢、這個就係 it 控制嘅，甚至亦都會憤怒啊、恐懼啊嗰啲都係 it 嘅。咁但跟住上面嗰層就叫 ego 啦、就叫做自我啦，一個原我，原本嘅原，原始嘅原，原我自我。咁但係呢，其實你一經過頭先所講嘅社會化嗰個過程呢，就有叫咩呀，超自我嘛， super ego 嘛，係咪？咁當然你呢、這個其實某程度上幾有趣嘅，記唔記得我上一集有講過個三重大腦假設呀，係咪？即係由個腦幹呀、小腦大腦呀咁樣，係咪？因為喺進化嗰、個係啦，個腦丘嗰個叫做蜥蜴腦，reptilian brain， 然後呢就有一個係個 mammalian brain， 係咪？咁再高呢就係我哋人類嘅大腦咩新皮層啊 ,neocortex 咁樣啦。咁其實某個程度上呢，弗洛伊德其實都好吻合過，佢意思就係原來人呢喺心理，剛才嗰個就生理上㗎啦，係咪？即係大腦結構啦。 那個心理上呢其實都幾吻合嘅，就一個就係原我最原始嘅生物性嘅本能，一個就係自我。自我呢其實已經係有高等意識高等思維㗎啦，但佢都係自私嘅，樣嘢都係以自己出發嘅，係咪，其他人係我嘅工具嚟嘅啫，如果阻礙我呢佢就即係殺咗佢都得㗎咁樣㗎，係咪。咁但係呢之後有個超自我嘛 ,super ego 嘛。咁 super ego 其實就係後天嘅一種嘅教化，就是、一種道德規範啦。當然其實我哋而家科學嘅探求都指，講真呢、這個道德規範都唔係完全係後天嘅，亦都有部分可能係先天嘅。譬如人有協作性嘅行為，有利他性嘅行為，呢、這個協作性同利他性呢唔係百分百係後天嘅。已經有先天嘅成分㗎啦、但你係要後天嚟去所謂擴充佢嘅。 係。 即係當然孟子都成日咁講啦，我哋有良知，但係你良知都要嚟去擴充佢㗎嘛，係咪。所以點樣係隱惡或者抑惡就揚善，係咪。咁即係人呢係有善有惡嗰部分。咁、但係你成長嘅過程就要抑惡揚善啦，呢、這個就係孟子啦。好啦，但係早返講返孔子。孔子佢亦都係講克己復禮為仁嘛。就係、話其實己好大程度上都梗係自私嘅、或者係盲目嘅、但係你就係要克服佢，即係我哋克制佢，然後服禮，禮其實就係人類共同生活共同相處入面大家即係摸索到出嚟嘅共同嘅生活嘅規則、就可以和諧咁生活嘅和諧共處，呢啲咪叫禮囉。咁克己服禮其實為人最後原來佢講嘅人呀，當然孟子就講義啦，佢又講人多啲啦，咁但係人呢原來都係克己服禮嘅結果嚟嘅。咁呢個就係孔子講法啦。咁但係記得佢就都講嘛，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以信，七十係咩呀，係呢個從心所欲不逾矩㗎嘛。呢個呢其實就係最有趣啦。其實從心所欲同不，大家即係諗一諗呢句說話呢，其實係好深好深嘅智慧㗎。因為佢喺字面上係自相矛盾嘅。從心所欲又不逾矩、即係矩就即係規矩，係咪。喂，從心所欲就即係我做乜都得，咁乜都做，咁可能真係傷害咗其他人㗎嘛，因為我係從心所欲喎，係咪。但係不逾矩喎，一方面我又完全冇違反規矩喎。嗱，咁就係話其實你已經將啲嘢咩呢內化咗啦。咁呢個內化呢，當然有好多人，如果你係後生仔女呢，你一定好抗拒嘅。你覺得嘩呢種內化咪即係洗腦咁。係佢就係洗腦。但係人類要喺存在喺呢個社會入面呢，其實就係某一程度上真係要呢種洗腦㗎喎。係咪，因為你唔呢種洗腦呢，我一嬲就殺咗個人，一嬲就殺咗佢，斬咗你嘅頭落嚟，一嬲就斬你嘅腳落嚟。喂，呢個社會唔能夠存在㗎嘛。係咪，所以其實你呢個自我洗腦一定要㗎。係咪，咁所以克己復禮為仁，同埋去到七十歲就係從心所欲，但係不逾矩㗎嘛。係咪，咁嘗試除好啦。剩返落嚟時間呢好少喇，因為介紹一個呢真係精彩嘅，好精彩。話說呢、這個又係美國嘅科學家，1916年出世，啱啱呢今年係佢嘅100歲冥壽啊。但係就2007年先過身喎，所以佢係91歲嘅。啊勁啦，剛才 Billy Milligan 呢就59歲過身啦，佢07年死嘅。咁但係呢一個呢就91歲真係長命。咁但係佢即係做咗一系列嘅實驗啊，我唔記得係幾時做㗎喇，都可能都係佢三四十歲呀、我唔記得，因為可能戰前戰後都有啦，如果照佢睇個歲數1916啦。咁、但係呢佢做咗系列嘅實驗呢係好個結果係好震撼性。咁佢呢個科學家叫咩，叫做 Benjamin Libet。Benjamin 大家識啦，英文名好普通啦，係咪，但係 Libet 呢就係 L-I-B-E-T。L-I-B-E-T。咁我哋就叫做萊伯啦，但係都我哋都習慣英文㗎啦。咁但係呢 Libet 嗰啲實驗呢，啲人就咁叫 Libet Experiment 呢，其實好簡單嘅啫，佢係想研究一下一個人佢做一個決定，即係話佢做定唔做啦，同埋幾時做啦，同埋佢做決定嗰一刻，同埋佢能夠將呢個決定呢、這個動作做出嚟，譬如其實講好簡單，撳一個掣入實驗室撳緊急掣咁先算啦。好啦，你譬如隻手指已經擺咗個掣上面啦，紅色掣咁，但問題嗰、那個實驗者就話俾你聽，你作為一個即係實驗對象啦，嗱你鍾意幾時撳就幾時撳啦咁樣樣。咁於是你就諗下我想撳。咁當然你嗱，我哋一般人嘅常識就係話你要去有撳嗰個意圖同埋個決定、然後最後先至會表現為嗰個撳 嗰個動作 嗰、那個動作嗰、那個行為㗎嘛。咁佢係一個先一個後啦，一個因一個果嚟㗎嘛。OK。咁佢原先呢就係、想話研究一下，咁呢個中間其實係 嗱，一個呢、這個好低層次嘅一個生理學嘅實驗啦，那個時間間隔有幾多？咁梗有噶啦，係嘛？因為你嗰啲神經信號由呢度傳到呢度，由個大腦傳到去你個手指，都要時間噶嘛。啊，唔係就算係光速都要時間啦。咁當然光速我哋可能未必度得到咁短啊。咁但係你嘅神經信號咧，其實係需要時間。好啦，即係唔係光速。咁佢想度啦，但係佢精彩啊！佢就諗到一樣嘢，如果淨係度呢個就唔會震撼性啦。佢仲要度埋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佢用一啲電極，就係即係插，即係好似唔使插嘅，好似黐喺個頭殼頂到某啲位置嘅。佢即係佢研究大腦，梗係已經嚇好耐啦，好清楚嘅。就係話原來我哋嗰個大腦嘅活動咧，係如果譬如你做一個咁嘅決定咧，原來大腦入面係有個電嘅反應嘅，有個電流嘅作用嘅，但係嗰啲電流都係好微好微嘅電流啦，要好精密嘅好敏感嘅儀器先度到啦。咁但係原來佢一有咁嘅電流嘅運動嘅時期咧，原來喺呢個頭蓋骨上面咧，就會出現有唔同嘅電位差啦，即係個電位嘅即係話呢一點同呢一點咧，可能就有一個 electric potential 嘅 difference。呢個 difference 咧，呢個電位差咧，其實係好細微好細微嘅啫。但係佢亦都用嗰啲先進嘅儀器可以度到出嚟。 係咪即係話你有個念頭啊？即 係係啦，有念頭。你一動念頭，嗱嗰陣時我哋未有，因為佢做呢個實驗咧，應該未有嗰隻 fMRI 嘅，即係叫做功能性磁共振造像術。因為嗰個係近呢三年先至咩嘅啫嘛。但係佢呢個實驗係早過三年前啦，即係應該好耐㗎啦。咁但係咧，佢係利用呢個咁樣嚇啲電極貼喺個頭， 其實同呢幅圖有冇關係 咧？係啦，冇錯，好嘢好嘢，嗱就係、是、呢個啦。 因為好想睇 Jeffy 後面呢個圖咧，其實咧就已經係一個圖解咧，就講咗呢個實驗。咁呢個實驗咧就係、是、嗰、那個關鍵喺邊度咧？嗱，佢第一佢就要度咗呢個咁嘅電位差啦。咁佢就想話嘗試啊，去揾出究竟你一動念啊，我哋所謂嚇動念頭嘅時期咧，同你個心入面，你覺得係我做咗呢個決定啦，即係我有呢、這個即係意圖出嚟啦，同埋你撳落去呢三者之間嗰個時間差。好啦，咁一般嚟講，你會諗咧就係應該就係你動呢個念頭就係、是、第一因嚟噶嘛。咁你撳個紅色掣啦，假設啦嚇、啊，或者你其實喐喐手指都得噶啦，其實係佢好多動作都得嘅。啊，咁或者即係揸揸拳頭啊咁啊，你嚇。好啦，咁但係同埋你即係個腦入面嗰有咁嘅活動咧。咁嗰、那個時間係點呢？咁當然我哋會諗到可能呢你動念頭同埋你反映到你有好多電嘅活動呢嗰、那個時間差應該好少好少啦係咪但係即係你一動念佢已經有㗎啦係咪但係佢都想搵出究竟你話少度唔度得到呢咁樣係咪咁佢係度咁佢用嘅方法好巧妙其實即係好原始嘅啫但係係 work 㗎喎佢又點呀其實就喺我後面啦我後面呢就有兩個圖但係兩個圖其實應該來自一個圖嘅佢一個圖咧就點咧？就係、是、好似整咗個鐘面，其實佢都係用一個示波器啊 ，oscilloscope 係嘛？即係我哋好多時喺啲實驗室都有㗎啦，特別係 physics 嗰啲啦，有個 oscilloscope 嚇、啊。好啦，咁佢就整咗一個鐘面出嚟，鐘面咧就好似而家我後面嗰兩個圖咁樣啦。然後佢就整咗一點出嚟，係一個紅點咁算啦。雖然呢度就黑白睇唔到啦。咁原來呢一個咁樣嘅點咧，佢就係一格一格咁跳嘅。嗱佢我哋而家咪分咗好似十幾格咁啦好似個鐘面咧嚇十二格，咁佢就一跳由一格跳一格跳一格跳一格咁樣樣嘅，咁樣咧就等我睇睇先啦。 點樣先會跳一格？ 我好似係佢一個格與格之間係好快嘅，佢跳得好快嘅。 係個時間嚟嘅。 其實佢係可以咁講，佢係定一個時間。咁佢原來佢跳到快到咧，佢由一格跳到另一格咧。係需只係需要四，佢唔知佢可能做咗好多實驗啦，佢揾出嚟啦，就係43個毫秒，毫秒就千分一秒，係啊，即係千 millisecond 啦，我哋英文就 millisecond 就係千分一秒就叫毫秒啦，啊就係43個，咁所以佢好快就有一個圈。